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洽会签约271.49亿元，京津合力打造通州口岸经济区。 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天本市空气质量良好，专家分析厄尔尼诺背景下雾霾容易频发。 本市即将进入流感高发期，雾霾可以加重感冒症状，建议市民加强防护。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城区腾空间恢复风貌，为古都注入活力。 11月北京 CPI 同比上涨1.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本市13个高精尖重大项目日前在第七届投资北京洽谈会顺利签约，其中北控集团下属的香港上市公司北京建设与天津港集团将联合打造通州口岸经济区，未来将把天津自贸区和跨境电商试验区的优势延伸到北京，老百姓能在保税区里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京津合作的通州口岸项目位于北京通州马驹桥物流基地内，建设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4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内陆港和口岸经济区。另一个落子通州的项目是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签约额达到90亿元，为本次洽谈会上最大的签约项目。据了解，经过最终的汇总，投资北京洽谈会上13个重大项目的签约额达到271.49亿元。市投诉局相关负责人说，本届京洽会签约项目主要来自于央企、大型民企、跨国企业等。13个项目中，7个投资在服务经济领域，5个投资在创新经济领域，体现出聚社会资本、促重点领域投资的重要价值。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11月底，房山区成为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来到这里调研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他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产城融合、植入平衡的发展新理念，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拉动区域转型发展。王安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说，房山区要坚决疏解低端产业，不断探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做好中心城区疏解出来的产业、功能和人口承接工作，努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积极抓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切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加大力度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要继续扎实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同步发展。市领导陈刚、林克庆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12月8号到10号，市14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第26次扩大会议，对北京市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预算草案初步方案进行初步审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市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市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关于市2015年计划执行情况和2016年计划草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建议增加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建设、污水管网建设维护、解决停车难、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和少数民族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安排，研究农村医疗卫生建设资金保障机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成、唐龙，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市政协副主席严仲秋，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出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举办推动双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专题座谈会， 是相关委办局负责人、创新企业经营者、专家学者、政协委员汇聚一堂建言献策。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上罗辉、李哲、孙陶然等六位学者和创新企业主从改善创新创业环境、增强创新国际化、提升创新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做主题发言，刘营建、丛威等四位委员做自由发言。吉林讲话说，市政协围绕推动双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举办专题座谈会，为各方协商搭建平台，体现了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副市长隋振江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傅惠民、严仲秋、秘书长周玉秋出席座谈会。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昨天在密云、延庆分别召开撤县社区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工、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北京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以及市政府下发的关于撤销密云县、延庆县设立密云区、延庆区的通知，宣布了市委关于密云、延庆部分领导干部调整和新社区领导班子人事安排的决定。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由市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征集意见。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年龄不超过45周岁、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至少7年、符合本市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可以申请积分落户。依据办法征求意见稿，积分落户指标体系共10项，由基础指标和导向指标构成。基础指标包括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教育背景，导向指标包括职住区域、疏解行业就业、创新创业、专业技术职务、纳税、信用记录、守法记录。指标的具体认定标准将在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积分落户每年申请一次，申请人可以向用人单位提交申请，统一由用人单位负责向有关部门申报。市政府将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落户分数线。市有关部门根据申请人积分情况和落户分数线，初步确定年度积分落户人员，并对积分情况向社会公示。获得积分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其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配偶、父母申请落户，按照本市现行亲属投靠落户政策办理。另外，市政府法制办昨天发布《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在京办理暂住登记已满半年，并且满足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个月、有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符合其一，就可以申领北京市居住证。居住证自签发签注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居住证持有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享有相关公共服务和便利。 本市昨天结束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监测数据显示，减排措施将这次污染过程中日平均污染水平由6级严重污染压低至5级重度污染水平，减缓了污染物浓度的升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这次污染过程中，前期橙色预警已经启动一部分措施，随后红色预警启动，措施进一步加大，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污染物浓度抬升的作用。8号、9号出现的污染物浓度峰值比预期的要低。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云婷说， 就如果不减排，会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之上会增加10%。根据一些初步测算的结果，这个污染减排的作用是将这个污染级别从严重污染减到了这个重度污染的水平，应该说减速还有消峰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单双号限行起到的作用在部分监测站点的数据当中表现非常明显。 我们在学院路这个交通环境监测点呢，有一个车流量的监测装置，就是单双号限行措施启动的这个期间，车流量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是提升最明显，早高峰的车速提升了将近一倍，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少这个怠速阶段的排放。 另外，对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 各进京路口加大对超标车辆检查的措施，以让夜间由于大货车产生的污染物减少。 这个南四环它的排放特点跟市区其他环线有一些不同，就是它夜间一般情况下会受到一些大型货车一些其他车辆排放的影响。那这次措施的启动呢，我们也是从这个站点能够看到夜间一氧化氮的浓度的峰值和浓度水平也都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 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报，11号本市空气为二级良，但随着冷空气转弱，12号地面转为均压场，湿度增大，污染扩散条件较快转为不利，13号可能达到重污染级别，但这次污染持续时间短，14号空气质量转好。 本市近期遭遇了两次严重雾霾天气过程，昨天和今天，人们终于看到了11月以来难得一见的蓝天。不过，本周末雾霾还会再度来袭。为何今年冬季雾霾天频繁来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0号碧空如洗，人们喜气洋洋。 前两天污染，我们老伴又心脏不好，堵得慌，好像变了一个天一样，立刻就是高兴，出来以后痛快。 不过市民也对今年冬天连续的雾和霾天气心有余悸， 害怕这个雾霾天的，为什么说这个天气会是这样？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王继解释说，今年冬天的极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历史前三甲，而它是今冬雾和霾的重要推手。 厄尔尼诺对我们那个北京的影响，就导致我们京津地区的冬季的气温的偏高，京津地区呢目前处在那个高压的底部，盛行这种南风，容易导致这种海温带来这种暖湿的水汽呢不断向我们的华北地区、京津地区输送，污染的颗粒物呢容易遇到水汽中不断的吸收水力，不断壮大，而且能见度比较差。 这种极地的冷气团向南增长的幅度很小，冷空气势力弱，容易出现静冷天气。 北京市气象局京津冀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主任张晓玲介绍了未来天气趋势。 是11号一天开始，地面风速会逐渐减小，污染扩散条件逐渐转为不利。12号到13号，北京还会有一次轻度到中度霾的这种天气。那么下周开始呢，会有一股较强的空气影响我们北京，我们会迎来比较好的这种天气，应该能够持续3-4天。未来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北京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在3到5度，最低气温是在-2度到-6度。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本市流感疫情与往年基本持平，本月底将进入高峰。专家提醒，雾霾会加重感冒症状，建议市民在雾霾天加强防护。来听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发布会上通报，目前本市流感活跃度平稳。 我们最新的10月23到29号的统计显示，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累计监测门急诊就诊人数是91万5711人，其中流感病例人数是8900人，流感百分比是0.97%，与历史平均水平相比是基本持平的。 与往年不同，从目前的监测数据来看，今年的流感毒株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市民更容易诱发感冒。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流感？庞星火介绍， 它都是嗓子疼，雾霾会加重感冒的症状，更容易发生感冒。但是流感它发病会很急的，它除了有嗓子疼、咳嗽，它会高热、肌肉痛。 根据往年情况，疾控中心预测本月底就将进入流感活跃度最高的时间段，而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可能又将迎来一次重污染天气。庞星火说，根据目前的实验室研究，戴口罩能够有效减少有害颗粒物的吸入。至于口罩如何挑选，他表示， 因为这种类太多了，有按标准分的，有欧盟的标准材料分的，油性的什么非油性，你就看你的那个说明书是不是防 PM2.5 的，把那个你的面部捂严了。 此外，室内 PM2.5 的防护也需要引起注意。雾霾天气可以把空气净化器打开，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注意对比一个叫单位时间空气净化率的指标来选择。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联合发布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数据显示，11月北京 CPI 同比上涨1.9%，1到11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8%。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在11月份1.9%的同比涨幅中，食品价格上涨2.4%，非食品价格上涨1.7%，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7%，消费品价格上涨0.7%。在占比最大的食品价格中，同比上涨幅度明显的是鲜菜价格上涨了15.3%，猪肉价格上涨了16.1%。价格下降的有鸡蛋价格下降11.4%，鲜果价格下降9.2%，油脂价格下降1.1%。价格占比第二大的居住价格，11月份同比上涨了3.8%，其中住房租金上涨了4.9%。不过呢，和10月份相比，11月份的消费价格是下降的，降幅为0.1%。在这里面，食品价格上涨了1.5%，非食品价格下降了0.8%，消费品价格上涨了0.6%，服务项目价格下降了1.2%。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本市历史文化遗存最密集、平房院落最集中、危改任务最艰巨的地区，东城区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委员会，在全市率先设立了名城保护专项资金，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1亿元用于保护工作。东城区委书记张家明表示，十三五时期将基本完成全区的旧城改造、更新和古都风貌保护任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建改胡同20号曾是陈独秀的住所，也曾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一直居住着6户22名居民，四大乱建的棚子占满了全院，丝毫感觉不到当年的文化氛围。经过2年的时间，今年9月份这里刚刚完成腾退修缮。站在整修一新的院子里，陈独秀的孙女陈红说， 当年呢我就进去过北房，南房我都没能进去，因为住着人进去不太方便。 除了继续进行名人故居的腾退修缮工作，东城区十三五期间也安排了一批历史文化建筑和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工程的实施，重点打造历史文化传承轴和历史文化精华区。东城区风貌办主任刘景帝介绍， 我们将完成天坛周边的简易楼的腾退，实现天坛南坛墙的亮出，完成南中轴以及太庙的环境整治项目，完成东堂的4号6号宁郡王府和太医院的修缮腾退，包括一批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 由于历史原因，东城区部分文保单位被不合理占用，一些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因为缺乏管理被拆除，平房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远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东城区委书记张家明表示，东城区正在制定3个方面的行动规划，十三五时期基本完成东城区的旧城改造、更新和古都风貌的保护任务。 所以，微旧房改造为主，还是可以考虑引入社会资本来参与加大改造的力度。另外呢，就考虑老城区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考虑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行动计划。 东城区是全市历史文化街区最多的地区，国家、市、区3级文物保护单位164处，普查登记项目193处，挂牌保护院落413处。但是文化的传承光有建筑是远远不够的，东城区在名人故居的使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刘景帝介绍， 既有它的基本展陈，同时把它作为社区文化场所去利用的，它是一种活态的利用，是一种社区的客厅，它能使得那种归属感、认同感更强。 中共北京市委11届8次全会提出，要让北京丰富的先进文化资源活起来、动起来。刘景帝表示， 我觉得在东城是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不仅能够活起来、动起来，还能串起来、走起来。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报道，2016年除夕火车票昨天在网络和电话渠道率先销售，火车票抢票进入节前的最后疯狂。记者昨天早上登录12306网站发现，长途火车票争抢最为激烈。北京去往福州、长沙、成都、昆明、广州等地的火车票被瞬间抢光，不过接近公交化运营的北京南至上海的高铁票，多趟列车显示还有2等座。昨天没有买到火车票的旅客也不用着急，从12月16号起，铁路部门将陆续发售春运期间临时增开列车的车票，预售期为40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其中元旦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春节假期从2月7号到13号共7天。 市社保中心昨天发布通知，从本月起，申领生育津贴的参保职工可以从14家银行中就近自选一家银行作为申领生育津贴的银行，生育津贴将可以直接打入代发银行。而此前生育津贴一般需要先行支付到单位，再由单位支付给参保人员。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集团四公司了解到，牛街道路大修工程目前已经完成，道路恢复全时段通车。 西城人力社保大厦经过改造后昨天启用，医保中心、社保中心、街坊中心等6个窗口采取一站式工作模式，改变了以前办事多跑路的情况。 北京电台将通过征集评议稿件的海选方式，面向全社会选拔广播评议员，以促进节目质量的提高。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征集从12月15号开始，到明年1月15号截止。 由历代羊城八景与南国商都系列长卷组成的千年城运主题展，从昨天开始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将持续到12月15号。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寻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众爱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果蔬安全调查第一季，美容后的脐橙安全吗？如何分辨？务工者讨薪无门，丰台人保局回复称领导很重视。下面是详细报道。眼下正是赣南脐橙上市的时节，一个个黄澄澄的橙子很是诱人，但是关于橙子打蜡染色的新闻让市民挑选时不免有点担心，我们现在吃的橙子安全吗？今天我们将推出果蔬安全调查第一季，新闻广播记者初日为您调查的是时令水果橙子，请听报道。 这两年涂先生都会在11月末去江西赣州给亲朋好友采购一批地道的赣南脐橙。 你看到10月份在市场上卖的这些赣南脐橙，其实都是提前在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摘下来，通过一些手段处理之后去销售的。因为真正的自然成熟的赣南脐橙，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才真正的成熟。 记者联系到了赣州宁都的果农老谢，他说今年雨水多，要连续3-5天有阳光，橙子才能转红采摘。 像我自己的橙子呢，反正一般的都是12月中旬才开采。 尽管赣州的脐橙一般11月初以后才开始采摘，但在超市市场上之前就可以买到赣南脐橙，所以不免让消费者有些疑惑。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正在买脐橙的阿姨。 我就是看看，一个是颜色不要太发亮的，另外一个我要看一看是不是太红了。 那么消费者日常采购渠道买的脐橙安全吗？就打蜡来说，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允许给新鲜水果表面打蜡，但必须使用规定的食用蜡，适量添加。把工业食蜡涂在水果表面则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是明令禁止的。也有一些商贩会使用染色剂， 有些染色剂比如苏丹红是国家严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记者在朝阳区亚运村附近随机选择了华堂商场亚运村店、大屯社区一个水果摊位和甘阳树小区的新发地直营店，分别购买了一个赣南脐橙，并将购买的样本送到北京普赞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检测。一天之后，记者收到了检测报告，检测员张小梅说， 检测了石蜡和那个苏丹红，结果都是没有。 不过为了抢先上市，打蜡处理的情况仍然存在。提前采摘的橙子经过打蜡等处理手段，可以使橙子表面看起来没有瑕疵，颜色鲜亮，而且有保鲜的作用。怎么避免买到这样的美容橙子呢？多年在新发地市场做脐橙生意的赵女士建议， 形状就能看出来，你看它也是长得不规则，但是你看上面锈斑，它本身就是它这上面长的嘛。像这种就是打过蜡的，特别漂亮，基本上挑不出来什么毛病。最直白的看就带叶子。 哦， 对，你如果这种打上蜡以后，所有的叶子都可以给你剪掉才能打上蜡。 马上就到年末了，来京务工人员老张今年的工钱还没要到，四处讨薪无门。老张打通了西门热线6515-9063求助。 我们一共有30几个人，我听我们老板说大概是30多万吧。我自己被欠了8000多，现在等着这个钱回家过年呢。现在我剩下1万块钱了，现在我的电话费已经欠费了。 今年3月，老张在北京丰台区园博园附近的东和苑小区打工，施工方是河南城建集团公司，老张的工程队归一位姓雷的老板管。记者联系上了雷老板，但是他把责任推了个干净。 没有啊，没发到吗？ 是哪边没发给您呢？ 上面没发、 上面是哪边？ 就我也不知道，就上面政府的政府吧。 记者随后联系了丰台区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大队说这事儿得找他们的上级部门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该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现在我们领导特别重视这个讨薪的这个事情，不光涉及我们一家，有好几个部门，还有好几个单位，然后我们领导现在就在协调相关的单位尽快确定一个时间的地点，这样给您安排采访。 为了讨薪，老张现在一直住在工地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活动板房里，相关领导一句重视无法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据了解，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是欠薪的主要原因之一。专职公益律师石福茂多年帮助务工人员维权，他说劳动合同是务工者的护身符，没有这个护身符，就会在权利遭侵权之后没法维权或者难以维权。他建议 他是可以去投诉，比如说丰台区有劳动监察大队，每一个街道办事处下边也有劳动监察科，当然也可以去仲裁或者是去法院起诉，更多的可能都是通过有农民工起诉包工头和发包单位来解决这些农民工欠薪问题的。 我们将会跟进采访丰台区人社局，继续帮助老张讨薪，希望他能尽快拿回工钱回家过年。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全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五元桥外环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至西道口也是车流量大的地区。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